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啦，今次呢我哋上一節講送中條例呢，就係、牽動咗即係過去香港人不為意嘅呢、這個即係國際地緣政治嘅關係。頭先我哋講美國喺香港嘅利益係相當之深厚嘅，而過去頂住一國兩制呢樣嘢嘅呢，已經係取代咗英國嘅角色。英國就自己都一鍋粥退脫歐，搞到 因為佢都係 翠山都唔知熬咗幾耐， 佢都係細佬。 50年代就英國已經日落西山， 是 不是？美國最重要當時為什麼整個 engagement policy 影響到香港能夠有這個香港關係法1992年的時候，就是因為最重要的原因，如果一國兩制這個制度沒有美國支持，一早已經玩完了，根本是、這個美國香港關係法就是正式向西方的盟友表示確認香港一國兩制的地位，就是這麼簡單而已。美國佬一說 re-examine這個香港關係法，這個骨牌效應就會出現了。 所以我咪更加不相信這條的送中條例會過到，因為喂，如果你付這麼大的代價，包括本來互相有引導的西方國家的逃犯協議 stop 了，是的 stop 了，跟住甚至乎有可能是取消即係香港關係法的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不再，跟住你啲建制派已經係賣定樓，喂咁玩完㗎喇，大家攬炒嘅啫，跟住我哋做唔到阿爺嘅白手套， 係啊， 幫你洗黑 錢。所以我就話而家就係一個大家開天殺價嘅階段嘅啫， 咁啊好少少，如果係咁就 開天殺價，最中意香港人咧都唔可以，都係等呢個美國佬，我覺得 等運到啫， 等運到係唔得嘅， 即係祈禱咁樣冇用嘅。 但係亦都要咧，03年之後香港50萬人上街，換嚟10年嘅差唔多安定嘅時間，直至去到2012結束。如果唔係唐英年搞彎嘅話，唐英年係香港嘅罪人嚟嘅， 衰鹹濕， 唔係係衰鹹濕，仲要俾人知道曬， 咪仲有衰戇居， 大把人係鹹濕，不過冇人知啫，係嘛？鹹濕仲要俾人知道曬。跟住俾人將啲料收埋曬，準備等你一出嚟選舉，以為再定粒綠就去懟爆你。呢、這個成個係一個部分共產黨派系所 set up 嘅一個局，志在打殘成個江澤民、曾慶紅、廖輝系統嘅人。好啦，一崩潰之後，取而代之嘅梁振英，先嚟社會分化，搞獲2014年嘅佔中，然後跟住到更強硬嘅林鄭月娥上台，執行共產黨一人總書記嘅政策。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大大局嘅形成，我覺得 係係 係咪？以往就好簡單，就好似你咁講啦。喂，點解呢度四方飯，香港食四方飯，你要俾得美國佬嚟揾食，英國佬嚟揾食，我哋大陸佬又可以嚟揾食，呢、這個先係香港存在價值啊嘛。但係如果你畫咗條紅線，你要淨係可以大陸佬嚟揾食嘅， 咁就大鑊啦。 香港就玩完噶咯喎。香港就等於1949年嘅上海喎。 大陸佬都唔會嚟揾食你㗎，咁就。 梗係唔會。49年嘅上海，大家記唔記得？上海係當時遠東第一金融中心。東京都未有耐呀。上海成為遠東金融中心嗰陣時候，香港更加 即係漁村。 都唔知喺邊啦，真係。 漁村真係。 係上海嘅衰落造就咗香港。 呢 個係不容否認嘅歷史事實。冇上海撲街。上海唔撲街就唔會有香港崛起。班上海佬嚟咗香港，帶嚟咗現代嘅資金、技術、紡織業。50、60年代就係紡織業，就係製造業嘅黃金年代。 呢個我哋小學 EPA 當時嘅紡織業就係今日嘅手機製造業啦。而上海佬就係好多喺美國、喺英國留學，知道最先進嘅紡織技術，然後有訂單，香港先至上去世界工廠的地位， 加上他的資金，加上他的人才。 到80年代英國知道製造業北移，產業空洞化，他比民進黨醒目了，英國佬即刻放寬修訂銀行條例，整頓香港的股票交易所，借這個停市事件打擊這個李福兆集團。好了， 整顿完之后就话嗱，呢个场我睇嘅，个个人都可以嚟到，就系咁嘅方式令到香港成为呢、這个喺八十年代开始，亦都经历咗八九年嘅六四嘅冲击之后，仲顶得住，一路成为呢个发展成为金融中心，系八十年代之后嘅事嚟嘅。金融中心系，如果你睇翻呢个古仔嘅话，如果冇美国喺嗰个地缘分工里边睇扶香港一把，香港有冇今日嘅地位咧？香港六十年代嘅纺织业主要嘅市场系美国开放嘅市场， 系， 然后造就咗呢班上海佬。 嗰阵时候都倾紧啲 quota 问题，咪就 系、是、卖 quota 多签谈判同埋呢个配额谈判。 田北俊好似系咁样发迹嘅， 就是、个个都炒 quota 啦。上海佬去到最后尾就边度系做实业噶？林伯恩啊，嗰啲个个炒 quota。喂，大佬啊 ，Even 啊，阿石礼谦个老细啊，经文联个金主啊，阿岳少啊。岳少个伯爷都系炒高塔出身噶，黎新，边个唔系靠美国佬开放嘅市场俾香港嘅呢班资本家？好啦，然后到六十年代纺织业结束，就将个科技制造业开始转移过嚟亚洲，俾南韩、俾台湾、俾日本，去制造当时嘅 CPU 啦。香港啊，大家记住，如果我冇记错，香港喺八十年代系仍然有大量制造晶片嘅公司嘅。亦都做過一啲好嘅晶片出嚟咧，喺世界裏面咧係有名嘅，唔係好似今日咁撲街嘅。其實喺八十年代，香港做晶片啊，都係叻嘅。其實好啦，然後跟住大家睇到啦，金融業嘅發展，如果好似你頭先所講嗰啲嘅做 private equity 啊、對沖基金啊嗰啲 IFC， 點解咁多美資嘅呢啲？ 好多喺香港㗎， 點解用香港 多過喺東京，多過喺新加坡添㗎？ 肯定係啦。 不當然而家新加坡開始取代我哋㗎啦，因為新加坡 一定啦， 因為英 新加坡見到你自己咁樣自毀長城，我諗日日開香檳啦，李顯龍係嘛？好啦，你而家喺 當日呢、這個人民行動黨一把啊，大佬， 梗係佢搶極都搶唔到，搶咩啊？搶亞太區總部地位，係咁搶。新加坡同美國關係非比尋常，根本就係美國成個喺亞太區嘅軍事部署嘅其中一個基地，就係、是、幫美國佬睇住馬六甲海峽。因為所有嘅運油輪，點解嗰度新加坡可以發展煉油工業，然後油輪喺嗰度過，然後跟住運過嚟東亞呢邊㗎嘛，守住嗰個海峽嘅咪就係新加坡囉，唔係英國人嘅走狗啊，係美國嘅馬仔嚟㗎。其實係好啦，成個地緣政治下面，香港喺1997年之前就係、是、靠呢個咁樣嘅地緣分工， 因為咧 先有今日嘅地位。 用翻你頭先嗰個 history 同埋 story 咧，就係你由一個咁嘅漁村仔，又冇乜油，又冇資金， 真 係 靠水深廣闊，瓜達爾港嘅水深廣闊啦，嗰啲係索馬里海道嗰啲基地嘅水深廣闊啦，大佬。 嗰啲係 EPA 作假嗰啲，我哋即係讀下嘅啫。嚇，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但係肯定唔係最重要。香港從來一個 gateway to China 嘛。簡單講就係、是、 各方面都係第一掌握共產中國嘅一舉一動嘅情報， 共產黨亦都係透過呢度放 產 出嚟， 亦都係咩呢？當時毛澤東叫做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留翻一個窗口同西方接觸，唔好完全孤立鎖國，老毛玩兩手。1967去到最癲嗰陣時係唔係收回？當時民兵十幾萬喺深圳河， 英國都準備 攻擊完沙頭角嘅警署，出動到重機槍同埋廣州軍區嘅軍隊，當時。就係、是、打上去問嘅啫，係咪提早收回香港？周恩來話 no， 就同英國佬談判。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咧，香港嘅所謂福地就係經歷過幾次嘅已經接近死亡嘅邊緣嘅啦。其實已經 係 嗱，而家慢慢行緊去嘅。我唔係危言聳聽，以我哋對香港歷史嘅理解咧，而家係慢慢行緊去，因為中美進入一個我哋1972年以來冇見過嘅一個咁嘅關係。呢、這個自從1972年建立咗一個中美嗰個利益關係之後咧，而家係陷入一個破局嘅邊緣。 你諗下當年六四，OK 八九六四， 六四 一兩年之後咧，其實已經係完全係恢復正常噶啦。最多都係交換一下頭先我哋個講法咁交換一下人質啫嘛。但係就美國佬都仍然係認為 engagement 係重要嘅，因為點解咧？佢哋仍然相信咧，我哋僆仔讀嗰個咩亨廷頓嗰度理論。現代化理論的講法是怎樣呢？這個地方要變成民主的話呢，就是啲人開始有錢，教育程度開始高，透過這個即係傳媒的發達，咁啲人呢開始呢有要求這個民主，但似乎呢喂搞了30年都唔係好 work 喎，大佬。 冇㗎啦，佢成個 engagement 嘅理論，你睇彭斯嘅演說已經好清楚。嗰、那個就係你再睇之前 其實彭斯那次的演說發表就在這個 Hudson Institute、哈德遜研究中心、哈德遜研究中心的主任就是 Michael Filsbury 就寫了一本書叫做《百年馬拉松》、講美國中國關係百幾年美中關係百幾年的演變，他說我們美國有幾個誤判，第一以為中國是沒有一個稱霸世界的野心，他只是想說辭而已，其實不是、他的看法他覺得不是，這個是一個 CIA 的資深的對華的情報官員來的，然後跟著就是說中共是會用各種方法全方位地打敗美國、這個他就覺得百年馬拉松的競賽的終點來的。 喂，剛才我叫大家看胡佛研究所那天、Larry Diamond 我看過、你剛才說的 report 的， 那個 report 裡面有幾樣東西是重要的我覺得有幾個 message 呢，喂大佬，我就開放成個國家給你在那裡搞什麼孔子學院， 是啊， 是不是 你又拿來滲透我們嘛， 跟住呢我哋開放啲科技諗住大家 俾你入嚟 Silicon Valley 投資，俾你去嗰啲 MIT 嗰啲 lab 嗰度做 research， 點知你又偷曬我啲嘢大佬。 最近有本書大家可以睇下嘅，就係、是、呢、這個CNN 今日都有講嘅，其實就係、是、講美國同中國之間嘅間諜戰 The Spy War。咁呢個間諜戰裏面呢 The Shadow War， 咁呢就提到呢之前有一個加拿大嘅華商，我喺節目三不管都講過叫蘇賓案，怎樣呢是利用這個黑客呢去將這個洛傑馬丁，即是這個國防部的這個幾個重要的戰機 F-35 那些呢，那些的資料攝取那些資料的。即是那個是直情是根本就認了罪添的了，現在已經是。因為加拿大政府要驅逐他出境，那他就願意跟政府的即是和解，那就認罪的。那這個 Shadow War 就是講緊這樣東西。咁呢個亦都係呢真係又有一個新消息同大家講，今日美國國土安全局就發表咗一個警告，大家用緊大疆 DJI 嘅航拍機呢，大家唔好買住，我估遲早會大跌㗎，因為國土安全局話 DJI 嘅飛機航拍機所掌握嘅數據資料係唔安全嘅。 華為嘅 唔係，係一個叫做大疆，一間深圳嘅公司、okay. 創辦係一個香港科大嘅學生。 OK， 這個科大的學生大陸來香港讀書的應該是那就很厲害的，就將這些技術將它 integrate 在一起，那就生產一些很小的航拍機，我自己上次去不丹就買了一部的，其實真的很容易操縱，還有呢那個比起以往的航拍機來講，無論它傳送的鏡頭啊和的訊息呢都很快，那就用個手機來控制的。 喂，但我 咁唔好貴嘅最重要。 喂，我唔知呢段新聞係堅定流，啱啱收到 message 咧，係同做節目有關。佢話原來咧，啱啱4:31港台嗰個咧，阿李君雅訪問緊阿陳太，咁一定係就逃犯條例啦。突然之間畫面係停頓咗，全黑喎，全黑啊！佢話 俾人 hack 咗啦，應該。 佢話主持冇交代點解訪問突然間中止嘅原因喎。 哦，即係可能梁家榮入去撳咗掣啦，係嘛？ 他說這裡是香港不是大陸，不過這個是他的 comment 來的， sorry， 這個不是個 news 來的。 那可能是梁家榮直接用他禁制的，可能。 喂，那很大鑊喎。 那很快知道發生什麼事。 喂，香港，喂大佬，你真的變到大陸。 變 了 中央台的了，已經是。 喂，陳太做這些這樣的港台的訪問有什麼這麼大件事啊，大佬你都預了的了，是吧？ 他的立場講來講去都是那幾句都講完的了，是吧？ 是吧？在美國就講過，哪裡都講過。 我想就很簡單。就是說你觀台怎麼可能在這個國家安全問題裏面訪問反對派的領袖人物，是不是？即是說現在全面開拖的了，已經是。 喂，那就真的全面開拖的，你還是港台喎。 是啊，喂大佬你港台。 我希望這個新聞是假的，因為我都是收 forward 的 message 的。 但我剛才講就是說呢，現在華為之後呢就是 DJI 了。DJI 的航拍技術是領先的。很多美國的公司包括國土安全局自己的 building, 做 construction 的時候呢都是用 DJI 做那些的，就是在上面影嘢嘅，其實咁就係大鑊啦， 出事喎咁樣。 咁點解我睇完呢個美國嘅新聞之後呢，我就諗起2017年習近平訪港發生咩事啦。喂，真係我一諗嘢就嚇到一身汗，返去即刻拆咗個 DJI 個電出嚟先。2017年香港所有 DJI 嘅飛機係冇辦法起飛嘅，咁我就叫阿 Lance 幫我搵返呢個新聞出嚟，有冇咁嘅事啊 Lance？ 我哋俾大家睇下當時的香港的媒體的報導，我相信不是很多人懷疑的，這件事是。那就除了香港澳門都好像是的，應該如果我沒有記錯，就是那時候呢，原來呢它是可以令到所有航拍機 在那段時間裏面是沒辦法起飛和全部回航的，要 這麼厲害的原來 是的。喂大佬大鑊的喎，這個就是香港當時 禁飛不嚴重，鄰近地區才是重災區， 澳門咯， 嗯， 是啊，即是說原來它是可以 set 到令到你部機 突然停了 或者飛不到去某一些區域， 嗯， 或者要降落的喎，咁嘅話即係其實你買咗部機，但係你喺重要時刻佢控制緊你部機嘅喎。 咪所以老共而家嗰個科技嗰個進步呢， 嗱DJI 我當時我都覺得係好神奇嘅。第一佢個價錢唔貴嘅，而家有一個叫做 Osmo 嘅細嘅嗰啲嘅雲台， 嗯， 好細部，好多人買嘅，上次斷曬線嘅直情係嗰個鏡頭好細部。咁但係呢佢嗰個你拍嘢嗰陣時呢就係穩定器嘅，即係我哋以前嗰啲好大嚿㗎嘛，佢而家咁大嚿㗎嘛。咁你諗下佢賣兩千幾蚊㗎喎。 嗯。 你真係不得不服佢㗎喎，其實。 抵玩囉。你講係美金定銀仔 呀，港紙呀。 ok, 仲衰仲好。 係呀，所以我就話你不得不服佢㗎喎，佢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如果嗰個數據你拍嘅嘢原來佢有後門可以攞走嘅，包括好似小米電視咁樣。你開咗嗰陣時候，開咗個小米電視嗰陣時候，原來係同時，即係等於開咗嗰個 monitor 監控器。 所以最初咧，我睇嗰卷咩信用系統啊，係咪 啊？社會信用系統。 社會信用系統嘅時候，我覺得奇怪，你咁勁，喂大佬呢啲似係我哋睇緊啲科幻片咁，即係照住劉世良就知道佢幾多分，曾經犯過啲咩事。 哦，有聽眾有答咗你話肚， 係 阿 Niva 就話港台後來再播翻，說只係技術問題而播不到而已。 OK, 咁都好啲，所以我就話我希望係技術問題啦，大佬如果你真係好似中央電視台咁將個畫面全黑仲係訪問緊反對派呢，啲幾大件事喎大佬。即係香港嘅真係一個一制嚟㗎喇，香港唔係 呀，所以我就話如果當美國國土安全局警告嘅話呢，咁大家準備買 DJI 產品嗰啲呢，你自己諗清楚啦，真係我都唔係話反宣傳幫佢， 嗯， 因為我自己都買咗㗎啦，其實已經係用緊添㗎啦。就是如果呢個航拍機你想平啲呀，我的意思係話， 嗯， 因為你冇所謂嘅，美國 ban 咗佢，如果你話我只不過係周圍去影下風景嘅，冇所謂，你偷我啲資料啦咁樣，咁就由得佢囉。習近平訪港嗰時候全港戒嚴㗎啦，還掂都係， 嗯， 你都唔會諗住搵個航拍機升天㗎啦咁樣。 係走去衝埋一隻集個頻道 㗎嘛。咁但係小心，如果攞個航拍機好似阿姚子玲咁拍床照，即係個男朋友啊，咁就小心啲啦。 嗰個唔使航拍機，嗰個係 selfie 嚟嘅啫。 講下笑啫，陸續有嚟，即係話華為之後， 嗯， 華為呢剛才我哋有聽眾話，即係我哋點睇呢個華為嘅情況， 佢開始轉去嗰度，但我其實覺得同宋鐘係同一條線嚟嘅啫喎， 係同一條線， 同一個鬥爭嘅工具嚟嘅啫喎。因為今日我睇 美國佬放佢嘅會，我覺得中興都放過啦。 Reuters 咧有一個相對係即係 fair 啲嘅 comment 咧，佢就話咧。如果華為呢你夾硬焗佢嘅話呢，第一佢其實主要嘅市場呢就係賣喺中國大陸啦。 唔係歐洲市場嗰大嘅。 歐洲呢就 13% 到。咁其實呢今次呢美國佬呢其實就想 warn 所有佢歐洲嘅盟友。因為點解呢，先後德國同英國佬呢都係同佢話冇問題啦 ,5G 只要你肯 簽 下成下簽下就唔好亂偷嘢啦賊仔咁樣。咁佢係殺嘅。美國佬今次 實簽呢，因為賊仔簽完繼續偷㗎嘛，乜所謂。 咁佢乜鬼都簽嘅。所以我先覺得奇怪，點解習近平話即係逐份嘢喺度本來傾咗九成跟住全部修改曬佢，因為簽咗啲都係唔聽。咁所以 唔係喎，佢習近平就唔係講聽唔聽，佢如果走數但習近平唔可以冇面㗎嘛。 咁所以佢 習近平係敵人嚟㗎嘛，大佬啊習帝即係等於乾隆當年呢個美英國派出使臣呢個麥卡尼去近見呢個乾隆。 嗯， 乾隆就話：喂，我天朝大國，民風物貿，乜嘢物產都有，使乜同你做生意啊？ 咩？仲而家正正係呢一個當日打鴉片戰爭係邊個皇帝？嘉慶嗰啲咁嘅傻佬嗰啲嘢，正正係。但係我覺得今次呢個咧都係一盤棋嚟嘅，因為點解咧？我睇 Reuters 嗰個嘅分析咧有啲道理。佢話咧，其實老實講，如果老共咧同佢鬥癲嘅話咧，所有 iPhone 廠 close 曬佢，係嘛？第二就係華為廠又 close 咯。即係喺美國嗰啲人，而家鬥癲啊嘛，大家即係大家鬥反台啊嘛，大家掟杯掟碟啊嘛喺度係咪？咁， 嗯， 所以咧，佢其實咧，所謂尋日嗰段新聞講 Google 有90日嘅時間咧係有回旋空間嘅，所以咧，如果配合翻送中咧，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籌碼之一啦。嗱，又慢慢即係一個籌碼， 呢一個嘅華為係一個籌碼， Google, 送中都係一個籌碼。 Google 咧都係暫即係唔係即刻今日執行嘅， 同埋舊機唔算啊嘛， 舊機唔算， 新機你再生產。 咁嗱，好似中興咁樣，你肯罰錢，肯守規矩，不哩不啦，仍應承一大扎條件。好啦，可能就到 Donald Trump 一傾好咗，六月傾好咗啦，咁就會放。這個呢慢慢周都會放的，我覺得其實那個全部都是老劫人質的遊戲來的。現在大陸佬就拿了香港來做人質，我就是說那究竟這個人質6月12號會人質雙方交火，被這個流 彈擊中死亡呢？我剛想說大佬你射錯了就撲整我們大佬， 有機會的我覺得，不過我覺得也有希望，亦都即係有危亦都有機，正正就因為成為人質，咁你要睇下對手談判嘅策略係點囉。所以我一路都話一定要喺呢個問題裏面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就係咁嘅原因。 好多人你講咗好多年， 好多人就驚就話咁咪即係等呢個老共俾個藉口你喐你囉咁樣。 尋日呢我今日我尋晚凌晨先返香港呢，今朝凌晨先返香港呢，就係有僆仔 send 個 message 過嚟，佢就話尋晚陶傑嘅節目呢是不是有提過華叔的路線的，就說不要這樣搞國際化。因為他走來問我，他說你估如果華叔還在生的時候會不會撳住 Martin 不給他去美國，我說屌曬氣啦。第一 Martin 不會給你華叔就這個問題上面影響到，因為他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就不關大家事的。OK? 第二呢，華叔都懂得打幾條戰線的嘛，有時打下美國，有時又即係搞下支聯會，當係外國嘅其中一個民主運動咁樣㗎嘛，點會 stop 到佢呢？咁佢就話重提，即係阿陶傑就話咁樣嘅策略，我就話唔係，呢一個只係老共嘅藉口嚟嘅啫。明知美國係一定會出聲㗎啦， 喂， 就算你嗱， 美國在香港利益，美國點會，中國點會唔知啫？你明唔明啊？美國在上海的利益很有限，但美國在香港的利益是十分之龐大，他怎會不知道呢？所以我就說如果香港問題國際化，這個從來都是一個的就是雙方的遊戲來的， 是都是一張 Trump 卡， 是啦，你去到布殊的年代，甚至去到這個小布殊的年代，你去游說都沒人見你的，其實 不是說你想見你一見啊大佬。 喂，所以我就說他這麼頻繁要見你呢，他都想這個問題升溫了嘛。 還有你記不記得我幾個月之前我都收了一個 message， 就是說美國佬不再搞香港啦，去台灣了嘛。 我覺得不會，這個是 突然間回轉頭，所以證明如果這樣講法呢，你那個假說可能性大一點，如果當是 Trump card 的話。 我覺得現在雙方包括中共包括美國都是用香港來做一個談判的籌碼。現在美國佬就說你現在在動緊我的利益的，如果你跟香港的邊界再是 blur 下去的話，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就沒有。那你很簡單，戰略物資管制的話，這些東西就全部沒有 exemption 的了。喂，直接損害中共的利益的，這個是亦都損害香港的利益的。 所以 我覺得沒有理由他拿個石頭撼自己的腳那麼笨的嘛。如果 rationally 來說，你現在最擔心的問題就是大家在那裡扮打交，在那裡飛官，真的飛中的時候，那怎麼辦呢？ 以前呢大家都即係入三袖嘅啫，美國佬都係，克林 頓 係啦，克林頓年代咩人權外交嘥 Q 氣，希拉里又係，亦都係放個陳光誠你就走啦，根本其他嘅嘢乜都唔理嘅，翻去就同美國嗰啲嘅 繼續做生意， 壓力團體有交代，然後繼續美商做生意，中共知道曬你嗰個籌碼， 睇曬 知道曬你嘅底牌，所以你要人質咪俾你咯，係咪？你要邊個？整色整水之後咪放俾佢 囉。如果你從你而家呢個思路嚟講呢，佢只係將以前比較低層次啲嘅交換嗰個籌碼一樣嘢呢，而家變成高少少。 大啲，大家嘅注碼 咗。但係嗰、那個係啦，個注碼大咗，但係個方向一樣係利用呢啲咁樣嘅 instance 嚟攞自己嘅國民作為籌碼嗰部分囉。 以前咪就係一個陳光誠，而家就700萬人囉。 係啦，而家就攞成個香港嘅利益嚟交換咗嘛。係咪老實講，香港瓜老共第一個死，美國佬真係其次，有乜理由咁戇居計條數，永遠都計唔掂。 好簡單， Anthony 有一次話過我，佢話喂屌，你用啲咁 rational 嘅分析，你實估錯㗎，因為嗰啲係癲佬嚟㗎嘛。我唔係呀嘛， 我覺得都唔係癲佬，係呢個純粹從中美角力去睇，香港問題已經冇辦法脫離於中美角力呢一個咁嘅框架去。呢個 context 嚟嘅，其實 有好處喎，如果咁講， 而係話好簡單， 有危有機喎。 韓正講完之後。大家留意韓正今日接見福建社團裏面已經表態撐呢個送中啦，政治局常委，好啦，亦都係林鄭嘅頂頭上司， 如果再有其他政治局常委出聲的話，這個很明顯的了，已經不是說擒七打八借勢發圍那麼簡單。 是 如果是中聯辦黃志文做完大龍鳳夾建制派暴力通過，那就搞定了。但是如果去到政治局常委再上一層，那這樣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Trump card來的。你想想是不是，即是說對家出到蓬佩奧了。喂正路我都說了，以前見過助理國務卿都見不到啊，中美關係大家在這裡 有一次馬田 握緊手的時候， 有一次馬田據我所知就跟陳太去了的，後來 call off 了 meeting 而已，因為見的人的層次太低啊，所以廢位事件啊。 為什麼當年見到克林頓呢？李方真的志在跟他說些什麼？克林頓和馬丁說那本書叫 Fit for Life， 怎樣減肥？喂真事來的，這個問題是姿態嘛， 就是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嘛， photo call 嘛，美國總統接見嘛，好啦， 關心中國問題，美國 和香港的利益，我見誰 很重要， 我見不見達賴喇嘛，我見不見蔡英文，我見不見李柱銘，是這個 message 嘛。今次我相信就是博明這班人在後面去 organize 兩個 trip， 然後志在到蓬佩奧，我說下一步你估計的呢就是 Donald Trump 了。 嗯， 同樣對家你估計的除了韓正之外，汪洋、黃岐山、習近平， 嗯， 是那個 level 的咯。如果你真的是 Trump card 的話，這個就不是那個，這個是外交層次的問題來的。 Exactly 這個 G20 有機會習近平見 Donald Trump 是多少號啊？有沒有印象？好像是20多日之後的是吧？ 6月的應該是。 哇，那如果是這樣就對了。如果你說6月12號有機會是通過送中條例，你數20日呢，基本上是 G20 的會議是遲過送中條例。即是說你將 Trump card 在6月12號的時候可以收回。哎，我現在讓步。嗱，我哋6月9號我哋焗到50萬人出嚟，跟住過幾日即係立法會， 佢唔會即日三讀嘅。嗱，我自己個 scenario planning 呢，我估計就係咁嘅。 你做衰人呢，你用 scenario planning 不如。 scenario planning 呢就係佢一定會拖過咗習近平同 Donald Trump 嘅會面嘅。 嗯。 好簡單，最重要就唔係恢復二讀，而係幾時三讀通過。 嗯。 佢中間泛民仲可以提出問題㗎嘛。咁提出問題啦，好啦，你個大會 可能拖兩日，拖兩三日。 你拖兩三日就未必咁容易嘅，你可能一個會期有限制㗎嘛。 嗯。 你唔可能無時無止境無限期咁樣開落去㗎嘛。 咁你可能返屋企瞓覺第朝佢呢個囉。 都未必，可能12號一個禮拜，跟住19號一個禮拜。咁就差唔多啦，我覺得。 嗯。 兩個會期。 係。 兩個會期，咁然後梁君彥就 set 嗰個 deadline， 唔可以再提問幾多次，唔可以提問。 所以可能關鍵喺大口狗度。 超過幾多分鐘？ 因為如果佢 suspend 呢單嘢，唔好話 back down 啦，唔好話收翻啦 ，suspend 呢單嘢嘅時候就過下個立法會會期嘅時候，你仲有時間喎。 所以好多人嗱，我覺得就咁睇咧，係難拉到去立法會會期結束嘅。 唔係，同埋我覺得佢另外一個目的嘅。佢係打散你群眾運動嗰個希望嘛，正如我一聽到佢嗰日話而家保安局直 上 出唔玩你嗰個法案委員會啦，你諗下本來建制派由以石禮謙嚟做代表嘅，大家好似同我哋好似做長戲嘅立法會裏面咁，如果你咁樣直上嘅話呢，我哋係冇希望 嘅。當時我就話法案委員會開會呢對泛民嘅群眾運動係有利嘅， 而家咪反而 點解呢？因為法案委員會裏面呢總會有何君堯、何傻賢啦， 嗰啲喺度亂噏， 總會有啊容海恩嗰啲，即係呢個紅衛兵大媽嗰啲，即係虐待胡志偉、凌辱胡志偉嗰啲場面出現嘅， 即係嗰啲咩麥當勞同埋的士司機唔同你討論。 因為一開法案委員會，你必然會問嘅林榮基案啊，呢啲咁嘅嘢噶，保安局實賴嘢嘅，所以而家就 skip 埋嗰樣嘢啊嘛。 李文竹嗰啲可以慢慢數啊， 大佬到而家播片，大佬今日李文竹去探，上一次就話裝修，今日就帶咗佢去播片。 所以我話補充你一點，就係話從群眾運動角度咧，你一聽到話直上保安局咧，其實我哋謝謝地嘅本來。 但係我覺得唔， 我覺得有少少謝謝地嘅，或者最後一戰嘅諗法就係、是、去埋呢一次 ，OK 得就得，唔得食忽得咁樣嗰種 嘅 啫。 我覺得就會令到嗰個群眾嘅憤怒嘅情況咧係會升溫嘅， 係嘛？ 我覺得係。本來咧， 因為我唔敢攞自己嚟做標準，我係咪都咁憤怒嘅啲？ 本來我覺得咧就反而我覺得謝謝地嘅。 你法案委員會咁樣拖一拖，你冇理由晚晚個個禮拜都叫群眾。 所以其實我都有提佢哋咧，你唔好成日覺得啲群眾係日日都頭腦發熱嘅先得，你動員得太多咧，太頻密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㗎。你開立法會由嚟撐你一次場，跟住突然間130,000人變成 200,000。但而家最重要咩咧？我覺得要群眾自發去宣傳。今日我見到有個新聞就係連登嘅嗰啲網民啊，自己喺嗰個嘅討論區裏邊咧，就係印自己印 banner， 自己 call 友。自己大張接台，帶個大聲公上街派傳單，嗱呢個好事嚟嘅。點解咧？就係呢種情況會一路 spread 開去嘅。 嗯， 就似咩啊？似23條之前， 係 群眾自發上街宣傳嘅。 嗯， 嗱呢個唔係小嘢嘅。 係， 如果連登呢個 case， 當然可能好多主流媒體都封殺佢哋，但係我哋應該將佢呢個信息一路傳播開去嘅。 嗯， 阿 Lens 如果揾到嘅話，一陣間可以將佢哋係啦，就係自己約去紅磡。派傳單反送中，即係話 個連登仔喎， 鍵盤戰士就唔係齋講唔做， 係啦，唔好淨係鍵盤喎， 係啦，咁就派咗600份傳單。 嗯， 當然我覺得 派得快唔快？你估佢哋？ 我聽翻好多地區議員個講法咧，就係咧 快嘅， 佢哋喺區裏邊擺街站同埋籌款都多嘅，派傳單都快嘅。 Okay. Okay. 即係 因為我哋以前呢係湊過到嘅就係例如23條嗰個時候呢啱沙士嗰段期間呢係唔需要一個鐘頭呢派1,000-2,000張 自己埋嚟攞 喺地區嗰啲呀我講啦喺嗰啲好角落嗰啲咪街市門口嗰啲好多師奶叔叔 自己埋嚟攞係啦咁而家你泛民已經講咗啦新民主同盟公民黨民主黨幾個重要嘅政治組織各自都作地區動員 嗯 咁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其實係 唔係我睇過好容易咋嘛眾志 眾志做咗一個九格嘅傳單 唔錯㗎嗰、那個 係啊 簡單明確啊又靚啊嗰啲設計 有圖 顏色又唔錯 咁呢就我睇到有唔少呢啲咁樣嘅素材 嗯 咁我就都諗其實應該自己我哋擺一啲上去等人其實係自發組織去派 嗯 唔需要有個大台叫大家幾時集合做啲乜嘢反白講喂 反而咁都唔好 你去日本城買張接台跟住去教協買個大聲公就唔係教協咪鴨寮街買大聲公使幾多錢啫係咪 教協冇大聲公冇鴨寮街喎。 鴨寮街 喎。 鴨寮街 嗰度唔係連燈下高燈 高燈黃金嗰頭。 係啊。 係啊買個大聲公使幾多錢嘅啫。喂咁你咪放工咪約約 有。1,000+啦大家。 自己有個 group 約埋。 十條友每 人分一 嚿水。 係咪咁你就喺度派傳單差佬實埋嚟隔你㗎。係咪 唔使驚俾個身份證佢 登記。俾個身份證佢登記就得㗎啦其實。 唔得就俾我同細同嗰個啦我哋俾個 好啦俾你一個好啦。 休息一陣你要。 唔係俾個嗰啲執業律師嗰啲身份證俾人 download 咪得囉。 俾阿何君堯嗰、那個。 咁唔好啊你唔好講啦即刻賴你㗎。 好啦轉頭 賴。 係台灣愛民幫。佢係經過農藥檢測嘅即係不含農藥。係用有機肥料灌溉嘅有機生果嚟嘅。而且呢同吕宋芒唔同吕宋芒呢其實你見到啲綠嘅生果運嚟嗰度呢牛熟嘅個質感呢係芒果嘅質感嚟嘅同嗰啲蘋果芒呢係唔同嘅唔係芒果嘅專家嚟㗎但係佢又帶有一啲蘋果嘅香味同嗰啲蘋果芒呢就完全唔同嘅咁而家呢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呢就訂購嘅你 check 下網度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我哋呢就399蚊